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冠声文化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将军令》，作者偷偷写文，第三卷第98集。陈泽明最初毫无反应，然而片刻之后他张开了嘴，开始回应这个吻。萧定抬起头，他觉得惊讶，两个人相处至今十数年，他从没见过陈泽明如此柔顺的模样。陈泽明固然不是个浑身锋芒的人，可从来外圆内方，柔中带刚。陈泽明的惯用方式是既不明显反抗，也不积极配合。在萧定看来，这简直是故作矜持，足以称得上是在消极抵抗了。而萧定以往最大的不屑便源于他认为这种暧昧的拒绝方式既缺乏原则性又无实用价值，除了彰显下立场外毫无意义。此刻的陈泽明却没有注意到萧定的异常，他微微垂着眼帘，呼吸稍显急促。萧定感觉到对方的唇舌温暖柔软，他们彼此交缠，这种触感让人心颤。陈泽明没太多表情，他既不显得激动，也不显得痛苦，似乎只是单纯地沉醉其中。萧定被陈泽明那股几乎称得上是平静的专注扰乱了，本来只是轻触即可的一个吻突然间激烈起来。陈泽明觉察到这一点，抬起双眼，看到萧定始终注视他的眼神，有些惊讶。他们彼此对视了一会儿，陈泽明很快合上眼帘，那模样似乎是打算逆来顺受。萧定顿时有股要大笑的冲动，与此同时他却觉得腹间猛地燃起了一团火，随着他的笑意一同阴险地急窜了上来。他突然有了比笑或者吻更想做的事情，其实就如同这个人所想的那样，将他压倒在地，折辱他，占有他，侵犯他，让他求饶，让他喘息，让他臣服，又有什么不好？这一刻前他从未想过这些，那不过是单纯的一个吻而已，谁知道燃起来能有燎原之势。 启禀陛下， 殿外突然奔进了一位司礼监的进士，似是有急事，头还未抬便跪下启奏，一抬手被丹壁前正稳坐一团的两个人吓住，瞠目结舌之下立刻收声，躬身屈步而退。殿中那两人旁若无人，激情似火，门前这进士做贼似的蹑手蹑脚，直到出殿门也没敢再弄出半点声响。倒是最后关门时，那双殿门沉重老旧，闭合之声悠长低沉，宛如来自百年前的叹息，颇为败兴。城外靖王麾下打扫战场也得到了不少弓箭马匹，但独孤航却无异于此。独孤航之前离开京城后直奔陈州，那里的节度使曾是陈泽明的门生，名唤魏静。独孤航与这人交往不深，但附近几郡节度使就只有这个人与陈泽明渊源深一些，仅从见过几面来看，似乎也是一个热血汉子。魏静见召之后对他也不算轻慢，果然是立刻征兵起事。独孤航心中大喜，知道这任务能够尽快完成，赶回京师去救出陈泽明。谁知道临到发兵，魏静却以各种理由推脱，迟迟不肯出军。独孤航催促了几次，均被这人含糊过去。后来才知其实也不止魏静，此刻各地节度使多以观望为主。这倒也不难理解，这次征兵虽说是以秦王的名义发动，可中央只下达了指头上的命令，粮草薪饷都是各地府郡自己的，换言之下的是地方的血本，用的是地方的人。大家都知道第一个秦王是守宫，可富贵是要有命才能享受的，而此刻匈奴正是试禁之时，谁也不愿意首当其冲做了炮灰，于是个个都巴望着有谁头脑简单又贪功的能冲在前面垫底。 哼，这个小肚鸡肠满心盘算的所谓门生大人，真是恨不得立即冲入堂中一剑刺死他这个小人。 可顾及这支部队从上到下全是魏晋的人，纵然魏晋死了，那些人也不会跟自己去救急，只得忍气吞声，假装不知此事，每日再三催促。所幸很快晋王首令也到，魏晋无可推脱，很快出军会合。独孤航从小跟在陈泽明身边，也是见过官场险恶的，但到了这样的时候才真正明白权势有时候是多重要的东西。最终京师之围以众人都没想到过的方式轻松立刻化解，至此独孤航算是被杨如钦又上了一课。哪怕他心中再多愤恨，此刻也不得不承认晋王是自己没想到，甚至哪怕想到了也很难做到的一条捷径。他心中充满了挫败感，之前在战场上看到陈泽明的背影，居然也没前去相见。直到战后晋王下令各路将领入帐叙事，他才匆匆赶去。此刻晋王领来的军队已经在城外搭建了临时帐篷，这是京都历来的规矩，非晋军无诏不得入京。 独孤兄， 走到晋王直属军的营盘时，独孤航听到身后有人叫他的名字，那个声音很熟悉，他心头猛震，渐渐停下脚步，却并不回身。那人很快赶了上来，追到他身后立住了。 独孤兄， 之前独孤航一直避着这个人，秦王军有10万之众，各有各的辖区，一个人扔进去就如同水滴入了海，可到底还是有碰上的一天。独孤航并不想直面这个人，在此刻这个人的出现就如同讽刺，简直是在提醒他自己有多无能。 我听说你在魏晋的军营找了几次都没碰上，在魏晋手下这么忙啊。独孤兄，那一夜我其实…… 话音未落，杨如钦眼前荧光一闪，风声锐起，竟逼得他呼吸猛滞，发觉自己已经到嘴的话无法继续下去了。无论是谁，喉间正点着一支利剑的时候，那满腹文章再如何锦绣动人，都是没法说出口的。独孤航已经转过身来，剑的另一端就握在他掌中，他的双眼冷冷盯着杨如钦，目光憎恶，神情复杂。杨如钦实在不甘心，正要再一张嘴，那剑又往前逼了一分，喉间一阵刺痛，他心中大骇，只得乖乖闭口，喉间那点寒意也随之消失。杨如钦愣在原地，抚着脖子流血处，默然无言。独孤航慢慢收剑入鞘，转身离去。从始至终，独孤航不曾开口说过一个字，亦不多望他一眼。杨如钦一直愣在原地，直到有名卫士前来寻他，说是万岁使人急唤他入宫议事。杨如钦宛若未闻，往独孤航去的路上看了数眼，那卫士连声催促，杨如钦抬手擦去喉间的血迹，终于同那卫士一起转身离开。同一条道路上，他们彼此背向，形同陌路。之前陈泽明也听到了那进士奔入退出的声音，不过他既然已经打算坦然承受，也就犯不着扭捏作态。可那殿门刚一闭合，舌尖上便猛地传来一阵剧痛，陈泽明忍不住吸了口气，身体立刻朝后撤了撤。事实胸前传来了一股大力，却是萧定一把将他推开了。陈泽明猝不及防退了半步，惊讶抬头，萧定已经转身朝宝座走去，待回过头来，又是那个运筹帷幄的君王。萧定朝陈泽明望了片刻，面无表情地垂下视线，过了一会儿，他笑了起来。 下去吧，去泽选瑞士，等候消息。 臣领旨。 萧定和颜悦色，仿佛忘记了刚才的事情，那些不过是袖上的清晨，一抬手便可以拂去。陈泽明心中莫名，愣了片刻，见萧定已经不再看他，只得跪安。待出了殿门，舌尖刺痛不已，伸手一擦，却是舌尖处被咬得出了血。 陈泽明心中猛跳，回过头看了半晌，踌躇离去。 不识抬举。 陈泽明返回驻地，入门时候看见陆从云正从旁门出来，不禁一怔。陆从云见大人回营，赶紧前来见礼。 如今靖王就在城外，你怎么不去见他？ 待这一战完结，小将才能去见殿下，这是殿下与小将约定好的。 陈泽明倒没想到，在陆从云心中，这一战也不曾尘埃落定，不禁有些惊讶，忍不住仔细打量了他片刻。陆从云恭敬依旧，并不因为靠山到来而有丝毫变化。陈泽明心中感慨，果然江山代有才人出，这小子沉稳大气，将来前途不可估量。他又听说陆从云曾是靖王的伴读，两个人乃是挚友，如今陆从云提到靖王的语气也果然亲昵，不知怎么突然想起了当初的杨良与萧定，一时间心中纷乱，禁不住愣了愣。点击订阅可以第一时间收听剧集，欢迎大家转发分享评论，多多支持将军令。